Hello，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oy。我们之前幻想过人类是来自外星，可是这个想法可能早在7000年前的苏美文明就已经开始了。这究竟是真的吗？苏美文明真的是与外星人有关吗？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关于苏美文明描绘的故事吧。苏美文明可以说是人类的启蒙文明，它所发明与制定的规则，直到现在人们仍然在使用。比如说，1分钟是60秒，圆周是360度等等。虽然说苏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影响力是巨大的，但是迄今为止，科学家们还是没有找到它的起源。他们仿佛是凭空出现在地球上，并且一出现就拥有了各种完备的知识与知识体系，以至于许多人怀疑他们并不是地球人，或者说他们与外星文明可能有着不为人知的联系。苏美人的记录是地球上最古老的书写记录，称为楔形文字，距今约有5800年。但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描述的故事是数十亿年前以及45万年前发生的事，但现今科学认证的人类历史大约只有20万年。没错，他们记录了人类的起源，甚至地球的起源。从苏美文明遗址中出土的记载太过匪夷所思。科学家在苏美文明遗址中曾发掘出一些王表，这些所谓的王表就是记载了苏美古代国王信息的书，记载了苏美各个国王在位的时间。这块王表刚一挖掘出来，就引发了科学界很大的争议，因为上面记载的内容太过神奇。据王表记载，苏美文明的第一任国王是从天上降临到他们身边的，并且王表上竟然有对大洪水的记载。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大洪水之前的8个国王在位的时间平均都在30000年左右，而旧约圣经创世纪中第一章的许多内容都出现在了苏美文明的泥板上，包括亚当与夏娃的故事。这证明了摩西并非是创世纪的作者。更让人惊叹的是，苏美人记载了早在亚当夏娃之前的故事，甚至是地球的起源。故事的起源在数十亿年前，有一颗巨大的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轨道位于火星与木星之间，这颗星叫做尼比鲁，而这颗行星是与其他星相反运行的。尼比鲁每3600年会经过我们的太阳系一次，一次尼比鲁的一颗卫星与提亚马特相撞，分成了两半，一半成为了地球，另一半被撞碎形成了火星与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也就是苏美人说的捶打的手镯。他们还记录了尼比鲁星上的人叫做阿努纳奇人，男性身高16尺，女性身高12尺，寿命约36万年。这种寿命对人类来说应该是永生了吧。由于他们的星球距离太阳太远，需要更多的存储热量，所以尼比鲁人就将黄金微粒放在大气中，形成一面反射墙，并且还能过滤阳光中的有害辐射，因此他们需要用到大量的黄金，而地球上就有着大量的黄金埋藏在地下。于是他们在40万年前派出了一组近1000人的采矿队来到地球，当时的地球并没有人类。这个采矿小队首先来到现在伊拉克的位置，他们建设城市，去非洲东南方的山谷采矿，每隔3600年在尼比鲁最接近地球的时候将黄金运回母星。但是久而久之，这些尼比鲁的矿工开始造反，不愿意继续工作，使得管理层开会要解决这一问题。最后他们计划用自己的 DNA 制造一种比现有地球生物更进化的人种，继续进行挖矿的工作。他们用地球上灵长类动物的血液混入泥土，再加上尼比鲁男性的精液混合在一起，这在苏美人的壁画中也有记录。人类的产生只是矿工，存在的目的只是帮他们挖掘金矿，一旦尼比鲁人取得足够的黄金后，就会消灭这些矿工，然后离开地球。所以创造人类的神就是尼比鲁星的阿努纳奇人。在苏美文明的泥板中记录的王表寿命都是以万年计算的。这时就要提到亚当夏娃了，在封神弟弟恩基的诱惑下吃下了善恶的果实，并得到了繁殖后代的能力。在一阵翻云覆雨后，亚当果然使夏娃怀孕，封神恩利尔知道后勃然大怒，将亚当与夏娃驱离，并派人严密看守，包括他们的后代。从此以后，人类就分成了两个分支，一批是不能自行繁衍的矿工，而另一批是有繁殖能力但受到监视的人。在接下来的大洪水中，亚特兰蒂斯被吞没，几乎所有矿工都葬身于大洪水之中，而亚当与夏娃的后代诺亚活了下来，所以我们都是诺亚的后人。而这一点与王表上记载的也吻合。在大洪水 后的人寿命就逐渐接近现在的人类了。那么尼比鲁真的存在吗？还有很多阴谋论说尼比鲁会与地球相撞，人类真的是为了挖金子而创造出来的吗？不过黄金属于软金属，不能做武器，使用价值并不高，直到现在才在电路板上发挥重要作用，而之前它都是纯粹的装饰品而已。但是人类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都一直以黄金作为身份象征，难道人类真的是挖金矿的吗？据英国媒体报道，有阴谋论者指出，行星尼比鲁于2009年出现在南半球，导致澳洲发生严重的森林火灾，印尼苏门答腊发生超强地震，2011年尼比鲁再度出现，导致日本发生规模 9.0 的地震，美国发生207个龙卷风，还有说尼比鲁将再现，声称到时地球将迎接世界末日。为了搞清楚这个故事的真相，我去做了一些资料收集，发现其实尼比鲁是苏美文明中的神灵，而并非星球。关于上述的人类起源的故事，就要提到一个人，撒加利亚·西琴。他是一位在阿塞拜疆出生的美国籍民间科学爱好者，主张外星生物创造论，认为人类是由远古外星人所创造的。他以此题目就有一系列的科普作品，共七册，称为《地球编年史》。他在乌克兰度过幼年时代，并在巴勒斯坦长大，在托拉学习现代与古代的希伯来文以及其他犹太人和欧洲语言的知识，又在近东学习历史与考古知识，后来毕业于伦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专业，并攻读过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经济学以及神话学等等。他作为记者和编辑在以色列工作生活多年，1952年移居美国纽约。当他还在船务公司担任行政工作时，他自学苏美的楔形文字，还探访了多个考古遗迹。西琴的首部作品《第十二个天体》于1976年出版，现在已经翻译了第45次。这部作品是他的《地球编年史》系列的首部，之后他还写了6本续集。这一系列的书截至2012年还在复印，他的著作被全世界广泛翻译，还被转译成盲文以及在无线电台与电视台播出。他的书目前在全球已售出数以百万本，被翻译成超过25种语言。《纽约时报》记者留意到，尽管学术界拒绝刊登他的著作，西琴依然有一群忠实追随的读者。在《地球编年史》等书主要宣传他的主张尼比鲁碰撞，他宣称基于对最古老文献的研读，人类只有30万年的历史，而非之前认为的有着上百万历史的观点，而且苏美人早就知道有天王星、海王星等星球。他把美索不达米亚神起迪亚马特、尼比鲁、阿努纳奇等说成是各星球民或外星人，并认为人类的出现是来自尼比鲁星际淘金者阿努纳奇，才产生苏美等古文明。他们与人类的尼种后代就是圣经上的拿非利人。楔形的著作被学者批评有许多错误与扭曲，比如对楔形文字的错译与对天文学的无知，但是依然还是有很多他的死忠粉丝相信他的说法，久而久之甚至演变出许多阴谋论、谣言，包括上述苏美尼版的故事。真正苏美尼版上记录的其实只是一个神话故事，虽然尼版上确实记载了王表，但是并没有提到外星人。加上楔形写书时只有专家才能阅读苏美尔语，所以他翻译尼版内容是出现了许多错误，再加上他对壁画的独特见解与对神与宇宙的想象，就营造出了上述地球的起源。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